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学佛最要紧的是要能得到实在的受用。真实的受用不仅仅是现前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这句话这个佛法里头所说的这些言语文字，它的含义都很深很广。苦乐不是我们一般观念上这个苦乐相对之乐啊，这个相对的乐还是苦。所以离苦，这个苦里面就包括我们观念当中的苦与乐。为什么呢？经上讲的很多，世间人之所谓乐，佛告诉我们那叫坏苦啊，是你那个苦啊暂时停了一下，你感觉到很乐了，其实那还是苦。真正的乐了，是苦乐两边都离开了，那才叫乐啊，那是真乐啊。所以它这个含义跟我们一般这个观念里面呢不一样。那么破迷开悟啊，那个迷里头啊也是这个意思，那不是悟了，悟了还是迷啊，没悟啊啊，这个是般若经上讲的透彻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念头还在动啊，起心动念呢就是迷啊。尤其是本经教给我们这个要领，假如我们能够跟无量寿经呢合起来看，那个意思就更清楚更明白了。首先经上教给我们要求啊，什么叫觉悟呢？真正知道生死轮回的可怕，这是真正觉悟。决定不再搞轮回了，这个要紧的。否则的话，无论你怎么修，你修定也好，修福也好，你出离不了三界，出不了三界就不算成就啊，那哪里算成就？这个佛法修学的成就啊，最低限度啊是要超越三界六道轮回，这算是你成就了。这个很重要很重要，如果见不到这个地方，哪里能算是觉悟了呢？ 这些事情，学佛的同学，我想多少啊都会想过几次，也动过这个念头啊。可是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，我们很想解决问题，这解决不了啊。因为解决不了啊，也就因循苟且过日子了啊，不肯再认真呢去追求，这是我们的大病。我们从《无量寿经》《金刚经》里面呢去探讨啊，这得到一个结论，只要清净不染，平等不邪，正觉不迷，这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莫非道场。凡所造作就是佛事啊，这条路呢总算是找到了。这样换句话说，你真正的在学佛，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那个意思浅深不一样啊。无量寿经题上标示的修行总纲领是清净平等觉，这个三藏事情顺便讲是一二三三二一啊，我们经中着重在清净心，本经佛教给我们信心清净自生实相啊，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啊，见心成佛，信心清净才能达得到啊。那个清净的标准就在《金刚经》上，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，无济于事啊！那这个你这一生修行的果报啊，换个来生呢，人天福报而已。凡事不能解决问题，那么这个是诸佛菩萨才教导我们要求生净土啊！我们这个恍然大悟啊，非求生净土不可啊！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往生净土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觉悟，可以称得上这个人是真的觉悟了，彻底觉悟了。那么我们能保证这一生决定得生吗？ 念佛的人再去打听打听问问，都不敢肯定，都没有把握。不能肯定，没有把握，这个往生呢，那就打了问号了。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好，他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，那个信要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这个标准啊，那个高的标准不能谈呢，那最起码的标准，信心清净，要达到这个标准啊。这个清净呢，最起码的标准里面没有怀疑，没有价卡，没有间断呢，这个信心算是清净。这一句话的意思也是深广无边的，我们只要沾到这一点边就能往生啊！如果不求往生呢，要出三界那还不行，那这个条件还不够啊，必须要断惑才行啊！这个求生净土就是不必断惑，我只要有这个清净信心，有恳切的愿望，就决定得生。愿只能有一个愿呢，不能有两个愿呢。两个愿呢，那就障碍了。又愿往生，又愿在人间修福，那就不行。这个恳切之愿呢，就是一个愿望，除这个愿望之外绝对没有第二个愿望啊。具足这个条件呢，往生西方净土那就够了。只要你真的具足，怎么能说没有把握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凡事还说没有把握啊，就是信愿不具足啊。要如何达到清净信心恳切的愿望？无量寿经上讲的很多，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太重啊，这些东西障碍了我们，使我们有心求清净心，有愿求生极乐世界，被这些烦恼习气阻碍了。要怎样把这些障碍排除？那《金刚经》就提供最好的方法啊！一部般若不仅仅是《金刚经》啊，大家都晓得，《金刚般若》是大般若的纲要。大般若实在讲呢，也可以称为三藏十二部的纲要。所以 读这部经等于读全部的六百卷大般若经，也等于把整个大藏经啊都念到了。在佛法里头，不仅这部经啊如是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所有一切大乘经都能贯全部的佛法啊，正所谓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那个一不是专一，我们说是哦，这个《金刚经》第一，那别的经第二了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第一，那《金刚经》也第二了。步步经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啊！他这个接这个教义呀、啊，能够通一切经，能够通一切法门啊！因此，讲哪一部经，学哪一部经，就赞叹这一部经。那你不赞叹，你何必要学它呢？啊！所以这个第一是。门门第一啊，我们看楞严经，你看二十五圆通章，二十五位菩萨都说第一，没有说第二的，个个都是第一啊。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那么金刚经的方便就是它直接了当啊，不拐弯抹角。我们下手啊，实在讲呢比较方便啊。般若的精髓，这个六祖大师在这个经上开悟，不能说是没有道理，他的精髓就是无住身心。无住身心落实在修学上，就是持戒修福而不着相。不着相就是无住吗？生什么心呢？持戒修福就是生心啊。所以般若是双遮双照啊，两边不执着啊，既不执有也不着空啊，啊，他持戒修福，他不着空啊，啊，心里面不取于相，他不着有啊，所以说是空有两边都不着。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佛为什么教给我们这样去做？这样做才与性德相应啊！我们学佛没有别的，终极的目标啊，就是求明心见性。像佛在这个经一开端说，就说。我见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，这个就是，这就是成佛。无余涅盘就是成佛啊！学佛的目的在此地，成佛就是见性啊，成佛就是证实相般若。也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名词术语很多，所说的都是一桩事情啊。我们讲真如本性真性，就这桩事情，真心本性 体是空寂的，所以你要想见性啊，你要与空寂的体性呢、啊、要相应。啊，你有执着呢，那就不相应了。哎，你就做了有了，体一定有用啊，有体一定有用。体它会现象，它会起用，所以它不是没有啊，不是空无啊。因此佛教给我们持戒修福啊，这样与体性作用完全能够相应，这才见得了性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才能够开显，才能得其受用。道理在此地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应该依照佛的教诲，认真努力的去做。如佛在这一部经里面再次的劝导我们，要应无所住，清净心里面一丝毫的染着都不能有。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就在此地，我们的污染呢、啊，去不掉啊。纵然把这个污染去掉了，那个习气还在啊，这个不太好懂啊。古德了有个比喻啊，说这个酒瓶呢装酒啊，装很长时期了，成年的老酒了，那个酒倒得干干净净，瓶子也洗得干干净净，洗了多少遍闻一闻呢还有味道，有这个味道在它还是不干净啊。诸位要晓得，那个倒得干干净净确实没有了，这个标准呢就能够了生死出三界，但是不能够圆满菩提。为什么呢？它里头还有味道啊，那个味道叫什么呢？叫无明啊。啊，所以通通干净的真的没有了。在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四相没有了，四见也没有了，原教初住菩萨比摩罗汉高明太多了。但是原教初住到究竟的果位还有41个阶级，这41个阶级修什么呢？就是把那个习气断掉啊，那个习气好难断呐！啊，所以证得圆初住之后啊，奋奋着破根本无明，啊，根本无明就像习气一样，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真难。所以为什么那些大菩萨们，包括文殊普贤？都要求生极乐世界， 这个我们读华严经决定不能放过啊。文殊普贤是什么人啊？圆教的等觉菩萨，毗卢遮那的左右手啊，他还要发愿求生净土，求见阿弥陀佛。我们这才晓得净土确确实实是第一殊胜。这样的大菩萨还要求往生，何况我们呢？啊，为什么要求往生？这就说明极乐世界断惑容易，他方世界要想断惑就很难很难啊！是在这桩事情啊，我们无量寿经读熟了就很容易明白。西方世界修行的环境好啊，那个环境没有污染啊，不但是物质环境，人事环境，人事环境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我们对环境来说当然重视人事环境啊，这俗话常说这个做事难呢，出事难呢，出人更难啊。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人事环境，那对我们的修学帮助就大了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人事环境里面大多数都是等觉菩萨，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们还怕不能成就？物质环境也不可思议，六尘说法，换一句话说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佛法了，这才真正做到了不夹杂不间断，那他成就当然快了吧。他方世界纵然很清净，要真正做到这样的净念相继，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道理啊在此地，我们把这些理搞明白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往生的意愿才能够生得起来。越清楚这个愿的愿力了，越强，信心呢越清净越坚定啊。这就是世尊当年在世为什么要49年说法，无非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愿心而已。我们要能够体会佛的意思，这个读经最忌讳的望文生义，不晓得他意在言外，我们要向深处广大处去体会。无珠有不能住，空也 能住，凡夫住有啊，就是心里头有啊。我们世间人常讲有牵挂，这个东西麻烦了。有执着，有牵挂，这是六道轮回的根本。只要有这个东西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那佛也不能把你拉去了。尤其是世尊常常警告我们的财色名食睡。